怪社会有我太多的冲动惹的祸，别、yeah, 怪我偏怕我与无法一起生活，谁叫你变成了黄脸婆，不是我的错。 蓝蓝的天上飘